为琛的玉门真不是假装的，家世战队就一个孙祥和一叶知秋就够让他们受的了，现在再加上一个萧时钦，萧时钦这样的人用什么样的角色并不重要，他的价值就不是以自身的战斗力来衡量的。如果他和家世融合成功，再把孙祥完美镶入到战术之中的话，毫无疑问，家世绝对是冠军级的实力。 让他们现在这支人还没全凑齐，角色还没满级的队伍，去挑战一支冠军级的队伍，魏琛怎么看也觉得这趟是越玩越大。怕什么？反正你已经重金在握，输死你也饿不死你。老子宁可饿死。魏琛气哼哼地说着。陈果他们当然也听到了二人这番讨论，包子一如既往的平静。 唐柔一听到会有更强的对手，一如既往的更来劲儿。陈果则是一如既往的比所有人更担心起来。无论如何都要去面对，只是发现了个萧时钦有这种可能就紧张成这样，万一家世的动作还不止于此，再搞几个牛人来，你不是要直接从这窗户跳出去了？ 靠！除了这姓萧的，还有谁会这么蠢啊？ 魏琛对萧时钦本来说不上好恶，但此时发现很有可能将成为劲敌，而且是很致命的劲敌，立刻各种不待见起来。这记者招待会结束后，荣耀圈也立即沸腾起来。由于轮回胜出的太轻松，比赛也就没有太多人去回味。此时这样一个重大炸弹被甩出，各个层面都是被震动的不轻。 萧时钦转会那已经是亲口说出的定局，目前讨论的焦点自然是去哪队，各种头头是道的分析帖层出不穷。魏琛这一边翻看着，一边突然就骂了出来：“ 没见识，太没见识了！” 叶修歪头一瞅，是一篇分析萧时钦有可能会去家世的。坦白说，人说的还是相当靠谱的。 就是家世正需要萧时钦这样的战术高手来整顿，加入家世只是牺牲一年，但随后绝对是一流的冠军队。魏琛呢，则是单纯的因为不希望看到这个局面，所以别人的分析越是靠谱，他越是要大肆贬低，好像这样萧时钦转会家世的概率就会被抹杀似的。相比玩家圈中的热闹。 叶修扫了一眼职业选手的那个QQ群，也有一点选手们在讨论，但显然都是没有进入季后赛的战队选手。那些战队大神和选手此时都在紧张的备战季后赛，哪有功夫来聊这八卦？对于他们来说，萧时钦无论转会去哪里，那都只会是将来的一个劲敌。这第一轮的比赛，更值得他们关注的是轮回的提升。 这才是他们很可能接下来就要面对的劲敌，赶紧摸清楚对手的状况才是真的。魏琛这看了会儿帖子，好像是越看越气。看来玩家中分析萧时钦可能会去家世的人真是不少。看着看着，这家伙终于是拍案而起。 包子，多少级了？赶紧练着，没时间了，快点满级，然后 PK 什么的练起来。好的，好的。 我正在练呢。包子积极的响应着。哎，这好消息完了，坏消息，真是够受的。 魏琛感慨着，原本沉浸在赚钱了当中无法自拔的喜悦，这会儿算是被清了个干净。你镇定点，总是慌慌张张的。30的人了，职业圈里零两小选手出来加起来都没你大，也没你这么毛躁的，你丢不丢人啊？叶修说着。 情绪总归是要发泄的，憋在心里消化太影响状态了。 魏琛说。然后这家伙怎么消化情绪，大家算是看到了。在轮回轻松突破首轮，整个工会上下都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情况下，魏琛同志却像是吃了炸药一样，所率团队被训的那叫一个惨呐，简直是猪狗不如。叶修歪头看了眼。 这才是开了波小怪，这要推到 boss 的时候，估计全团都得被他训断线了。第六天、第七天、第八天，季后赛不会因为八卦而停止，随后的比赛继续进行。蓝雨和微草最终各自战胜了301度和虚空，顺利晋级。不过最后一场霸图对烟雨，最后却是烟雨客场坚守住了主场迎来的分数优势，最终战胜霸图，完成了晋级。霸图虽是传统豪门强队，不过被烟雨战队淘汰也算不得是什么冷门，毕竟霸图的王牌选手韩文清那已是最老一辈的选手，在联盟最初时就可与三连冠的加世匹敌，随后在第四赛季登顶夺冠，终结了加世的连冠后，霸图就已经迎来了他们的巅峰。再到今日，随着王牌选手日益年长，而联盟中涌现出更多的新一代优秀选手，霸图和加世这两个队伍在人们眼中看来都是处在下滑中的。况且能进季后赛的那本身就没有哪个是弱旅，否则的话比赛还有什么悬念。但是出局的霸图虽在赛后流露出了遗憾，却未见消沉，队长韩文清又是淡淡的一句， 明年我们再来， 把赢家烟雨战队的风头都有点盖过去了。不过话虽如此，媒体的赛后的报道中却更多的将其描述为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。昔日站在巅峰的两位大神，一位退役，一位还在勉强坚守，曾经龙争虎斗的两家豪门，现在一家出局，一家倒在了季后赛的第一轮。韩文清所说的明年我们再来，在众人看来只是不肯罢休的继续坚持。这种信念虽然可以让人佩服，但是有些真实的东西终究是无法用信念来改变的。霸图或许还可以站在季后赛的舞台，但实在难以让人相信他们还有争冠的实力，尤其是在目睹了本赛季加世那夸张的衰落出局，有的人甚至怀疑霸图会不会也这样迅速的一蹶不振下去。结果这样的怀疑却是受到了霸图粉丝的强烈抗议。 开什么玩笑啊， 有霸图粉丝在论坛上如实说着， 不要忘了我们的队长是谁，那是一个连续三年失败也不会感到任何灰心，然后在第四年一脚把加世从连冠宝座上轰下来的人，只要有韩队在，我们霸图永远不可能搞成加世那副烂样。 作为霸图粉丝，对于加世那是基本不存在什么尊重和客气的，本赛季加世的落魄可是让他们看足了笑话，现在居然有人把他们霸图和加世一起同命相连，这真是让他们完全无法忍受。为期八天的季后赛第一轮已经结束，留下了无数的话题。挺进四强的队伍蓝雨、轮回、微草、烟雨，那都是无可争议的强队，被淘汰的队伍中却也有很多人带给了大家触动。但是时间不会因此而停留，进入四强的队伍很快就会进行下一轮的厮杀，蓝雨对烟雨，轮回对微草，这将决定本赛季的总冠军在哪两支队伍当中产生。星星这边对于霸图被淘汰也是引发了一些讨论， 他不是变了吗？怎么还…… 陈果对霸图的出局表示出了一些不理解。 你当他是变成超级赛亚人啊？ 叶修哭笑不得的解释， 他是在改变，但也还在摸索当中，改变的强弱还没有怎么体现出来呢。 叶修一边和陈果说着话，一边却又在他们的战队群里联系了小手冰凉。 账号卡已经收到了， 叶修告诉小手冰凉。 哦， 小手冰凉应道， 提升技能点以后，你该知道这账号卡的价值就不一样了。 知道。 所以这个账号就不能再算是完全属于你个人了。 我明白。 那小子，账号卡再还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该交个押金啊？ 魏晨立刻又冒头了，他当然也不是计较那2000块钱，别说现在人是魏大财主了，就是再困难的时候，魏晨也从来不会把钱看得这么重要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所以他才很看不惯小手冰凉这小心计较的模样。那得交多少押金？ 那得看你这号最后清完任务会有多少技能点了。 可是交押金这种方式会不会有些不正规啊？ 哎，你这小子，你要押金的时候好像没说什么正规不正规啊。 押金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你提出来的呀。 你胡说什么？ 魏晨怒道，结果却发现身边的叶修、陈国等人都是齐齐望着他。 是我提出来的吗？ 魏晨挠了挠头，众人清晰点头。 好吧，我那只是一只来气，谁知道这小子还真会接受的。 这时群里叶修却已经在问， 安同学，你什么看法？ 正常情况下，战队如果需要选手手中的账号，也会把账号给买断的吧？小手冰凉说道。 一般是这样， 叶修说。那2000块我就不退了，这账号就当是你们买断了如何？小手冰凉说道。 我靠，小子，你毛没干，上来先赚我们2000块，能耐呀你？ 只是账号转让而已，账号归属太模糊的话，我想不是什么好事吧。小手冰凉说。